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下午1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3、2、1。 8月16日，我国成功发射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这个新闻引爆全球科技界，国内外媒体纷纷以中国的最新跃进，中国空间科学研究又迈出重要一步来形容这一重大科技突破。进入21世纪以来，量子科技成为科技界争夺的热点，可以说谁掌握了量子科技，谁就掌握了世界的未来。郭光灿相比于家喻户晓的大明星，这个名字对于我们可能有些陌生，然而他却是我国最早开展量子信息研究的人，一位可爱的科学家。 以前打得比较好，能打230分左右，权重比较多，现在年份大了，然后比较生疏了，但是这个是一个全身协调的一个运动，所以偶尔来打打，对身体还是有好处，所以我很喜欢打网球。 虽然已至古稀之年，郭光灿每年中却有一大半的时间需要出差，参加量子信息相关的会议，或是参加各种科普讲座。 一方面是跟他们宣传现在科技发展的动态，另一方面让他们理解怎么追求去。当然我也不可能认为所有年轻人都会听我的，只要有不多的人去从事，那就很好了，就够了。这就是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能使更比例更大一点的优秀的年轻人能走上科学的道路。 每次出差回来，郭光灿刚自学中医不久的儿子总是要给他把把脉，了解郭老的身体状况。这么大年纪还到处出差，是儿子最担心的事儿。 还不错，这个都没有什么上火什么之类的。嗯，你上回那个这个胃火什么之类的下去了吗？ 已经下去了，好一点了。 这个脾胃还是有点虚哈， 那涂医生看得准不准了？ 还行啊，反正还是注意吧。你这个已经很容易就会有一些毛病出来。 是年岁大了吗？啊，我知道了啊，谢谢，跟你关心了。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偶然听到这个名字，您一定会认为学校的所在地是北京，可事实上，学校却位于江淮之滨的安徽合肥。当年为响应国家支援3线的号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率先从北京南迁合肥。如今已经过去了近50年，虽偏居一隅，但丝毫没有影响科大在顶尖科技领域的领导地位。这里可以说是中国量子信息技术崛起的摇篮，郭光灿的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就在这里，其中包含多个不同的研究方向。走进实验室，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些计算机和一些不知名的实验仪器，虽然略显杂乱无章，但眼前这一切将会在未来颠覆我们的生活，带来又一次全新的科技革命。未来的100年将会是量子科技飞速发展的100年，我们将有可能使用到比现在快上万倍的量子计算机， 通过量子存储器可以保证绝对安全的量子保密通信，甚至致命的癌症也可以通过量子计量的手段得到监控和检测。那么究竟量子是什么呢？ 什么是量子？这样是大家要先搞清楚的。量子是一个总称，光子、原子、夸克等等，所有这些需要量的一些描述的，我们通通把它叫成量子。所以量子就像我们的水果，我们的水果是梨、苹果、香蕉，所有的总称我们叫它统一叫水果。凡是要用量的一些的描述它的各种行为的这种客体，我们通通把它叫做量子。 1900年，德国著名的物理学家普朗克第一次在人类历史上提出了量子概念，量子力学得以诞生。量子世界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叫做量子纠缠。这一现象连爱因斯坦都无法理解，被他称之为幽灵般的超距作用。 比如说我们打保龄球的那球，两个球碰完了分开，它就没有关系了，各走各的。所以一分离以后就没有关联了，空间越远它没有相互作用。但是如果两个人两个是粒子是量子的，那么他们如果相互作用以后再分开，如果处在某一种很特殊的状态叫纠缠态，他们仍然有关联，而且这个关联呢是弄不断的。所以爱因斯坦对这件事情呢就很不理解，幽灵是在量子世界里有，而我们人在经典世界，这幽灵呢跑不到我们经典世界，这两个世界还不兼容，就互相虽然都很成功，但两个是打架的，就是你不服从我，我也服从你，所以这两个世界到现在还没搞清楚。 量子世界不同于经典世界，它游离在我们传统的认知体系之外。从量子力学诞生近120年以来，量子世界对于我们而言都是一种玄妙的存在。而被爱因斯坦称为幽灵般的量子纠缠，通俗地讲，它是某种类似心灵感应的现象。两个微观粒子一旦纠缠，无论把它们分开多远，它们的状态就好像一对有心灵感应的双胞胎，一个开心，另一个也会笑，一个伤心，另一个一定也难过。量子就像一个古灵精怪的孙悟空，它可以同时变出无数个孙悟空去降服妖怪，因为量子无处不在。100多年来，世界各国的物理学家都未能揭开量子世界的神秘面纱。量子理论可以说是人类所发明的科学理论中最前沿的，同时也是最不可理解的理论。20世纪90年代，量子信息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国际学术界悄然萌芽。一次偶然的机会，郭光灿在阅读国际科学刊物时了解到量子信息这一新兴领域，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中国可能在国际学术界占据一席之地的大好机遇。 一个学科在生长期的时候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所以这时候是二流的科学家都可以做出一流的成果。如果当学科已经很成熟了，重大问题都跟人家解决了，你再去找课题你很难，那时候叫一流的科学家做不出二流的成果来。 与此同时，郭光灿试图在我国开展量子信息研究，然而正因为量子理论的不可理解性，在当时国内鲜有人知道量子信息是什么，这给我国量子信息研究的先行者郭光灿带来了巨大的困难。1998年，国家实施973计划，支持具有重大应用前景的基础研究。 我讲973项目是支持有重大影响的基础研究，我认为量子信息是最合适的，它将来有量子计算机、量子密码非常重要，现在是基础研究，所以我信心满满的就写了申请书。但是申请书一投上去根本就没有下文。 因为部分专家研究经典信息，对什么是量子信息并不清楚，甚至还有一些老教授指称郭光灿的研究是伪科学， 甚至国内的学术界都不认同，你知道吧？他们说量子信息是伪科学，也是那时候说出来的。 然而，面对量子信息这一大好机遇，郭光灿明白，他绝不能让自己和他的祖国错过这一机遇。 1999年，在经历了一次失败后，郭光灿第二次申请973项目。 纽约南半导体所所长叫郑鹤直，他在召开一个量子信息的研讨会，就在大年三十的前一天，然后把我找去，我就住在科学院的一招。这个一招呢，到最后一天，所有的客人全走光了，然后服务员都要放假了，整个招待所就剩下我一个人。啊，然后呢也没有粮吃人的，他们火房也关门了，我就吃方便面了，然后差一点没有火车票都回不了过年。所以确实是这样，那时候已经也不管时间也不管劳累，反正一心就想拿到经费来支持我做这件工作。 然而这一年申请郭光灿又失败了，还是在这一年，郭光灿的科研经费已经到了揭不开锅的境地。他在中科院的第一笔50000元经费的帮助下度过了艰难的一年，并着手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立一个量子信息实验室。可以想象最初始的量子信息实验室有多简陋。 我的实验室只有一台386机器，一台晶状打印机，就这两个设备。然后我好多研究生他们是轮流用386机器，这一个学生还回忆说，当初我们是排着队的，然后随时算到到点了，你们算完下去再算，排着队就用那个机器，那是非常简陋的。 2000年，郭光灿满怀希望第三次申请973项目，然而结果还是失败了。 只要有点希望，我就会去做，当然做了3年都不成功，出差一个人，然后到宾馆一个人，这个做报告我一个人，人家批我自己修改还是我一个人，所以确实是比较孤独的。当时做报告还不是电脑，就是写那个透明片那个话，所以每次也是很艰苦，又要领导我那个小组的研究生做论文，又要是申请经费，到处碰壁，然后呢就那么几年就来来回，所以有时候会看武侠小说，然后听听音乐，什么刀郎的这个孤独的牧羊人，这种就很有同感。就是你尽管冰山雪地，到处都看不到人影，就你一个人很孤独，但是你还会想着春天会来的，鲜花会开的，太阳会把雪山照掉的，一定有你的出头，总有这种期盼着。我当时的心态，所以这种歌一唱，我说这就唱我的，所以我就很喜欢这种类型的歌，所以也这种我性格上就有一种，对一种悲伤的这种情感的歌曲，我比较有共鸣。 一个人在无尽的期待里承受风雨，爱不过草原的冬季，思念就在北风里死去。 我跟他这么多年了，我最佩服他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的这个坚强和乐观，就是说在无论任何困难情况下，他都觉得是有，只要你努力总是有前景，总是有好的前景的。 做了15年的冷板凳是拿不到钱，但是我也没有气馁，第四年我照做。 从20世纪80年代研究量子光学开始，到2001年，郭光灿做了15年的冷板凳，三次申请973项目均以失败告终。当郭光灿在国内苦苦寻求量子信息研究而不得的时候，国外的量子信息研究已逐渐步入正轨，这让郭光灿更加心急如焚。他没有犹豫，第四次申请该项目。这一年他能成功吗？就在郭光灿第四次申请973项目的这一年，刚筹建不久的量子信息实验室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那段时间是比较危险的一块， 那真的是就是快到要解散那个地步。 到底是遇到什么困难让郭光灿的实验室一度陷入解散的边缘？原来当郭光灿刚刚准备要扩建实验室时，学校里没有场地，没有实验室，研究便无从开展。 我们的老图书馆要找一个这样的场地，但是实际上我们在那个问学校各个部门啊，去反复的呼吁这件事情，但实际上用房是特别困难的。然后最后我们就是说我们把仪器都买来了，那只能够是堆在这个图书馆的这种大厅里面， 就是没有办法有地方去把它安装，更没有办法去开始做实验了。 不能做实验对于一个实验室来说是生死的坎儿。郭公灿的学生告诉我们，那段时间他因为压力太大整夜失眠。 郭老师在那个时候呢，他是硬是觉得这个队伍建起来不是很容易的，所以还是要把它坚持度过这一难关。 郭光灿面对困难坚韧不拔的意志源自于他的母亲。这是郭光灿在大学排球队时的照片，别看这时候他的身体素质不错，小时候可是个营养不良的孩子，个子小小瘦瘦的。郭光灿生于福建沿海的一个小渔村，父亲在他两岁时被侵华日军强迫去做苦工，因经受不住牢狱般的折磨，不幸死于海上。母亲一人担负起抚养三个男孩子的重担，这对于一个生活本来就拮据的家庭来说是致命的打击。即便如此，这个从封建社会走来的小脚老太太还是做出了让大家都意想不到的决定。 不让我们去做粗活，下海做农田，那我们去念书。我们三个小孩都念书，这在农村不识字的一个农村妇女来说是非常难的，几乎没有一个女的会这么做，自己受苦让三个孩子去念书，因为她相信像我们那种家庭，你要改变命运只有学习，知识改变命运。 她有一次跟我说过，她我小的时候她记得非常清楚的是，她哥哥带着她，她那时候只有七八岁，说去到海里面去打猪草，为了补贴家用，就到海里面。她说冬天的时候，她说那个海水呀，非常的冰冷。她说对七八岁的一个孩子来说，她说那个我现在想起来，她说那个冰冷的刺骨的那个冷啊，她说我都想起来，我都还记忆犹新。就是她说每次打完猪草回去之后冻的，她说在家里面哭啊。 我小学的时候就看到自行车，从来没看过汽车，然后泉州是我们当地比较大的城市，那我第一次看到汽车是在中学的时候，然后第一次看到火车是考到大学的时候，从厦门坐着火车到北京，所以其实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没有见过世面的农村出来的学生，就是这么一个人，确实如此。 从小在极为艰苦的家庭长大，这位坚强的母亲培养了郭光灿面对困难不屈不挠的性格。凭借坚强的意志力多方周旋，郭光灿终于争取来了场地，保住了实验室。就在这一年，郭光灿第四次申请973项目终于成功了。这是国家首个在量子信息领域的973项目，他拿到了2500万的科研经费。 我从98年就开始申请93，然后每年都是办，所以叫屡战屡败，那屡败又屡战，最后到了第四年01年成功了。 申请上973项目后，郭光灿作为首席科学家，不仅仅考虑自己的团队，而是着眼于国内量子信息事业的未来发展。 这么大的前身，国内第一个量子信息的973项目是我作为首席科学家拿的，但争到以后呢，我的心态还是有点变化的。我不会说把这个钱全部拿到我实验室来发展，我想的是这个领域是新兴领域，中国要在世界上竞争，靠一个团队是不行的，必须团结国内可能的尽可能的力量来参加这个队伍。我把国内可能要做的有基础做的那些单位我都找他们来，我把布局布得很宽，然后这样的宽呢，我认为可以使得很多人就能带动起来。我那个队伍里最后到现在已经诞生了5位院士，就这个课题组长，我的课题组长有5个都当了科学院的院士。我讲一个例子，比如说潘建伟，他当时还没回来，然后我到奥地利访问的时候，我就动员他回来，然后他快回来了，我就给他安排一个课题组长，给他一笔钱，所以他回国的第一笔经费就是我给的。 郭光灿口中的潘建伟，就是片头我们讲述到的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的首席科学家。如今郭光灿的学生也都是量子信息各分支领域的佼佼者。 首先他带动了大家一起做量子信息，把这个量子信息这个种子在 中国把它买下来了，然后越来越做好，这件事情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与此同时，他还通过这个项目培养出了一大批这个研究生，现在很多那种结晶跟量子信息有关的结晶或多或少都受益于这个项目。 郭光灿、彭坤池、孙昌璞、潘建伟和杜江峰这五位课题组长先后被评为中科院院士，有十多位年轻学术骨干后来也作为首席科学家承担科技部973项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个973项目的实施是其后中国量子信息蓬勃发展并在国际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转折点。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刚刚要发展，所以大家还不会给支持，所以我们就自己利用实验室可能利用的各种条件来自己筹建一个实验室。但这种要微纳加工的实验室，所有的加工的仪器都是非常贵的，所以很难，就是自己的力量很难做成这个实验室。 眼看着郭光灿的这一布局就要因为资金原因而无法开展，这时他做出了一个十分冒险的决定。 如果这个在未来学科发展中他觉得是一件非常值得做的事情，那么他就要去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或者尽量去创造条件，也要把这件事情做成。 郭光灿直接去向学校领导借钱，以个人名义打了借条，一借就是800万，这在旁人看来近乎是赌博式的高风险行为。 因为没有经费，我们向学校借了800万，那个从美国买的几个二手货的器件，这是光刻机，这是电子发光，所以这个声音特别吵，就是因为质量现在用了多少年，有10年了以后它质量已经下降了。所以当时在很艰苦的条件下，我们筹建了一个虽然简易但是还能够做工作。 郭光灿用这借来的800万买了二手的实验设备，为了尽快做出成果，他带着实验室的学生没日没夜地做实验。 别人8个小时，我们可以做12个小时，那么我们就可以把一天的时间当2天来用。 过了6年，郭光灿凭借前瞻性的布局，用借来的800万筹码赢得了国家1.3亿的项目资金，国家量子芯片超级973项目就此开始。 我看到了这个方向一定是未来这个领域发展的重要方向，所以我们到一定程度国家的这管理部门一定会认识到他会给钱的，所以我比较自信这一点，这是我布局的原因。那个项目是1亿多的钱，那么这是当时国内呢基础研究最大的一笔钱，那么所有的专家都来向我们校长祝贺，说你们科大真好，能够拿这么大的钱。然后科校长一高兴说奖励你们1000万，然后这1000万你800万还给我，然后200万再给你们，这个所以最后我搞蓝是还了钱。 进入半导体量子芯片实验室，各种不知名的机器常年运作轰轰作响，在这看似杂乱无章的背后，其实蕴藏着一个非常简洁而奇妙的微观世界。在国际上，美国、加拿大、欧盟等国家都是我国量子计算机研发的强劲对手。 大概量子计算机现在处在一个什么状态呢？就处在一个从晶体管到集成电路过渡的那个状态，一旦突破了，那量子计算机可以很快地做成。那我们这5年呢也开始参与了这场竞争，我们现在也有很大的进展，这个进展已经接近到世界在这方向的最好的水平，在到了第一梯队的这样的发展程度。 如果我们能够掌握量子计算的一些核心技术，甚至是我们能够比较主导这样一个我们自己拥有自己的量子计算或者量子芯片的话，那么它的意义事实上我觉得是不亚于两弹一星的。 对于量子计算机的研发，全世界都在竞争。在传统的电子计算机领域，由于其核心技术基本皆为美国所掌握，以至于我国在这个领域极为被动。郭光灿希望在量子计算机的研发上，我国能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在这一领域昂首于世界。这一切都源于郭光灿前瞻性的布局和他团队不懈的努力。 所以我们对实验室的要求是说，在研究芯片的过程中去寻找新的技术突破，掌握核心技术，然后申请更多的专利，这是一个要求。第二个要求能尽快的把芯片做出来，然后最后把我们国家量子计算机能够在世界上起码是在前茅的几个国家能够先把它做出来，为国家的国防或者各方面的建设做服务。我估计15年能左右能做出来。 量子保密通信近年来一度成为一个热词，为了在地面上实现量子保密通信，必须拥有一个量子通道。然而量子通道很难建成，因为量子在中间很容易损坏。面对这一困境，科学家们想出了一个新的量子信息传递的方法，即研发量子存储器，也叫量子 U 盘。这一方法不用通过量子通道，只需把需要存储的信息存到 U 盘里。 然后通过经典的交通工具，就能将保密性极强的信息传递出去。郭光灿的团队对于量子存储器的研发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领先的。2012年，郭光灿的量子信息实验室首次实现了单光子偏振态的固态量子存储器，保真度高达99.9%，刷新了世界纪录。 它存储的保真度达到了99.9%，也就是它的出错率是1/1000。我们做1000次的存储操作，可能会有1次出错，这在量子存储的领域是一个最高的保真度。目前我们存储的时间大约是10个微秒，这对于量子中继以及量子 U 盘之类的应用，实际上是不能满足需求的。未来我们的一个希望的指标可能是要达到10个小时。提出这样一个指标的原因，就是我们希望沿着一个量子 U 盘，也就像我们这种经典的 U 盘一样，我们可以在北京写入信息去上海读取，这样在北京上海之间我们可以用经典的运输手段。你可以考虑高铁，它大约就要4-5个小时。 预计什么时候能实现？ 我们目前定的目标是在5年的样子。量子通讯的主要优势就是一种原理上的安全性，这样一种保密通信需求很强的场合就会需要量子保密通信。现在率先使用的肯定是政府和军方，因为他们具有最高级别的这种保密需求。那么在政府军方之后，当量子保密的这种使用成本降低的情况下，也会有更多的这种社会力量上会需要，比如个人他有自己的这种和银行之间的金融往来，可能需要较高的保密需求。伴随着这种量子加密、量子通信的成本的降低，相信这会越来越多的人会用上的。 量子 U 盘一旦那真正研制成功，那一个量子信息领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 虽然如今基于量子信息技术的研发还处于前期的攻坚阶段，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旦各种各样的量子器件研制成功，我们将迎来崭新的生活，革命性的变革正在悄然发生。2003年，郭光灿顺利地评上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多年任劳任怨的努力付出，终于在这一刻受到了本应属于他的认可和尊重。 有一次我在跟他开玩笑，我说：“哎，郭老师，这个你现在是院士了，这个你感觉到有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同啊？”他说：“没有什么不同啊。”这个我说：“你再想想，到底有什么不同？”哦，他说：“有些事确实不同。”不就我以为什么大事，后来他跟我说：“我昨天啊到医院去拿药去了，这个那个药房的挂号的人员告诉我说，哎呀，郭老师，你现在是院士了，这2块钱的挂号费就省了，不需要你再付了。”哦，他说就这点事我感觉到不同，我们当时就哈哈大笑起来。 作为我国量子信息领域的开创者，除了建立量子信息实验室，做出了很多国际上领先的科研成果，郭光灿还有另一个颇为骄傲的角色。 提到人才培养的时候，郭老师都非常自豪地告诉我们说，我们自己培养的土博士一点不比杨博士差，哎，都做出了许多国际领先的成果。 郭老师到目前为止的话，当然培养了很多人，比如说国家的这种长江也有2-3个，那么这种国家杰出青年也有5-6个，那么优青也有5-6个。 我经常在办公室里会，郭老师急急火火地推门进来说，我能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这个谁谁谁难怪又获得了这个杰青，已经通知下来了，然后我们也跟着很高兴。说句不好听的，就像一个天真的小朋友得到一个非常好的玩具一样的呢，他就这种喜悦。 为了让学生们有安定的生活，后顾无忧地投入到科研中，郭光灿尽自己最大的能力给学生创造生活条件。 他对于这个队伍或者说研究队伍的这种培养，实际上是倾注了很大的心血。当然对于我们这些学生来说，那更是能够体会到这一点。我记得深刻的记得是我刚刚留校工作的时候，那么也没有住房，那么郭老师会特意的去问学校说，这个年轻人他留下来工作，那么我们应该想办法去解决他的住宿的问题。 个人待遇方面的话，就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政策什么东西，他能给我上补贴一点的话就补贴一点，能方便我的就方便。比如说当时买房子没钱， 郭老师说了想借了一笔钱，然后去还给了一些首付，然后去买房子。这个时候他，我的理解，他是首先把你的后顾之忧全部解决掉，然后让你安安心心的在这做事。我的科研经费一方面，就说如果我想买一个什么东西，买个什么仪器，我跟郭老师说一下，郭老师基本上没有拒绝过，甚至从小的一个几千块钱到100万的一个激光器，郭老师基本上没有拒绝过我。当然基于这样的话，我想说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是来自于农村的，郭老师是想带领像我这样农村的，实际上给了我另外一个种生命。农村的孩子我们没办法去谈这种富二代什么下的，但是有郭老师带的话，我们至少在科研界这块，我们说我们是富二代了。 一路走来，郭光灿为他的量子信息实验室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在了解了量子信息技术最前沿的研究方向后，我们憧憬着量子信息技术给我们带来革命性的变革，而这一变革极有可能在郭光灿的实验室中诞生。 我的目标是把我们实验室打造成为世界上一流的量子信息领域的最重要的实验室。那么这个实验室呢，它的标志是它的成果要在国际上领先，产生更大影响。我们的年轻人要在国际上有影响，成为国际上有影响的学科带头人，我相信我们能做到。 除了开展量子芯片、量子 U 盘等量子器件的研发工作，郭光灿的团队也对基础量子理论进行探索。 辩证唯物论，它是讲述的是对宇宙运行、人类社会万物的规律的一种总结。我们搞自然科学，像我现在很感兴趣的就是量子力学的第二次革命。这次革命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要研究量子世界为什么那么奇妙，为什么量子世界是不确定的，要叠加量子世界会怎么会有纠缠，会有幽灵，会有非局域性，那么这些都是100多年量子学没有解决的问题。其中最有趣的一个例子就是所谓薛定谔猫的问题。 薛定谔猫是奥地利著名物理学家薛定谔提出的一个思想实验。他提出，既然量子世界有叠加原理，如果我们自然界都是量子的，那么按照量子力学的基本思想，世界上应该存在一种量子态的猫，即半死不活的猫。然而我们都知道，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只能看到猫要么活要么死，绝对不可能看到半死不活的猫。科学家们至今无法对此做出非常合理的解释。如今郭光灿正在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度的研究和探索。 那么实际上讨论这种基础问题呢，跟人的哲学思想是很有相关的。我认为自然界应该是和谐的，就像老子说的道法自然，它有它本身存在的规律。所以我现在要做的是寻找为什么量子世界跟经典世界会和谐，为什么这个究竟什么时候这个薛定谔猫它自动就会变成经典猫，要么活要么死。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对道的一种理解，这种思想用到我们科学研究上。所以我们临到了最后研究很深奥的理论宇宙的规律的时候，离不开这些思想。 美国著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理查德·费曼在给学生上课时说道，不要问量子力学为什么，因为没人能解释清楚。显然郭光灿正在试图触摸经典世界与量子世界的边界。 学术的一种正经跟武术的正经是一样的， 是没有止境的，总有更高，所以要不要放弃固步自封，那我已经达到最顶了，我已经很了不起了，如果那样的话你就会落后了。所以在修书的攀高峰上，是高峰是越来越高，所以是一定要一生当中都应该是往前走。我认为这个也是我自己的一种性格，我总觉得我不断地往前走，我总仿佛觉得前面还有更美好的东西在那期待着我。 回望郭光灿的科研岁月，凭借不屈不挠的性格和坚强的意志力，开创了我国的量子信息事业，并且培养出许多如今在量子信息领域的佼佼者。现在虽然已是院士，面对国内外量子信息研究的巨大压力，以74岁高龄的他仍未停下科研的脚步。未来我们仍然期待着郭光灿的量子世界带给我们经典世界更多的惊喜和震撼。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